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即系我哋做狗咧，已经做咗一年啦。咁呢一年咧，我哋吸收咗无数嘅经验。我哋而家系推销去呢一个伊昂啊、百佳啊、惠康啊、一田啊、七五九啊，我哋只系拣咗四部位出嚟做火锅店：后腿外侧肉、肩胛肉同埋后腿底板肉。大家睇件到你手上，每一件都系咁新鲜，啲颜色咁靓，同埋油花咁匀匀嘅。咁但系咧，最好最好食噶啦，我哋只系留翻呢样，就系前肉眼嘅精华，一食落去咧，个个都震撼。后腿外侧肉咧，系嗰个牛味咧好强劲嘅，肩胛肉个牛味咧更加强啲啊，跟住好食到系寒牛味咯。嗯，呢个咧就好滑喎，呢个后腿底板度。肉前肉眼，即系咧，我可以话俾大家，真系无与伦比嘅。其实咧，就系综合咗三样嘢嘅，滑啦、牛味啦，同埋入口即化。当然啦，你订咗之后咧，我哋就会即日切俾你嘅。送到你屋企咧，你系三日内食咧，就会保持到呢个状态。 哇，好啦，又返到嚟大军阀啦。咁啊，见到老萧呢，我哋即係最近呢又上咗去呢个木槿花嗰边，即係食韩牛啦。但呢个呢即係我都唔系帮佢埋广告下。不过只不过呢就讲开又讲吓嘛，即係佢喺席间呢，咁佢又大爆啊，即係呢个郁闷呢就一定会选喎。咁佢至于点解佢一定选呢，咁呢一个系性格使然啦，就是、基于佢对阿郁敏嘅认识啦。咁不过 佢冇详细 elaborate 点解。 佢冇详细呢个 咩性格呢， 性格你有冇听到先，你唔记唔记得先，我就唔好记得其实就。 佢冇讲具体。 总之其实佢就觉得佢呢条友都不甘寂寞㗎啦。咁就 死而不僵。 即係當然係錢銀嘅問題啦，係嘛？即係我約略記得嘅就係錢銀嘅問題啦。 你講 嘅 啫， 錢銀嘅問題啦。 我唔知啊， 我憑我記憶啦，我唔記得咗佢係預言嘅時候，定還是係直間講説話嘅時候？咁啊，即係講過下呢啲乜嘢？咁啊，阿老蕭冇叫我哋唔好講㗎，係嘛？咁啊，但係佢我哋作為一個都係媒體人啦，係嘛？咁你既然佢叫冇叫我哋唔好講嘅話，咁我哋隨即應該真係可以講啦，係嘛？咁啊，但係就我覺得咧，嗱呢一即系呢一件事咧，就其实阿老萧咁嘅预言咧，咁就令我就见到近期咧， 我谂嗱，应该咁讲，即系佢讲唔到啲咩好具体同埋实质嘅论据咧，就一件事啦。咁但系我谂大家都知道，老萧同佢嘅合作都不短时间噶嘛， 系 起码由即系2000年搞。咩天网啊，嗰阵时候叫做系嘛，即系Cyber 嗰阵时候开始就同佢有好紧密嘅接触啦。咁再加后期即系搞香港人网啊、My Radio 嘅即系合作啊咁样。咁佢对佢嘅认识一定比我哋系更加即系深入噶嘛？ 比你仲深啊？ 系嘛？我好短时间同佢所谓嘅即系合作关系啫。咁佢呢一个判断系基于佢嘅 gut feeling 啊，基于对佢嘅理解又好啊，点都好，咁都可以参考嘅。 嗯， 可以参考嘅。 不过就近期就我都唔系话正指佢嘅预言啦，其实都有啲迹象啦。我都觉得就系其实呢排佢客观上啊，即系我哋见到佢新闻嘅曝光率好似高翻啲，而高翻啲嘅原因咧，就系、是、好似以前咁样样，又系因为啲是非啊、拆火啊，咁啊而家就炒得最热嘅就系佢同阿即系黄杨达嗰啲屎忽数啦，就系旧年话咩摆即系年宵啊又好啊，书展又好啊，跟住又话郁敏黐佢啊又成啊吓，跟住话摆年宵嘅时候咧，咁就原本佢嗰个档摊里边嗰啲钱又冇夹到啊，咁样样话夹又冇夹到啊，你又话我冇出钱，我又话你冇出钱，即系呢啲乜嘢其实好 Q 核突，好 ugly 嘅呢样嘢系。 但系靠呢啲嘢嚟，即系继续 keep 住自己喺 media 个曝光，冇乜意义噶。 系 一讲到佢钱银嘅问题就核突噶咯，大家都 系啊。嗱，即系咁讲， 你同佢嗰次嘅分裂都尚且系因为路线嘅问题，追唔追击民主党、啊？ 表面上系 系嘛，即系起码系呢样嘢啊。但系你而家你已经系即系 degrade 到啊，即系系降级到啊。嗰啲拗屎忽数嘅问题。 喂，咁但系喂，郁文有一样嘢好清楚， 啊、 就唔系今时今刻嘅问题。 啊， 从来啲数都系唔找嘅人嚟嘅。 啊， 甚至乎啊，当年有人唱佢嘛，嗱，我唔知系咪啦，就话佢阿妈过咗身嘅悼文啊，登喺人哋报纸啊，都唔找嘛，嗰笔数大佬，系嘛？你 suppose 即系嗰份悼文系咪叫悼文啊？嗰啲叫即系理论上系你都应该要找翻条数噶，大佬，系嘛？佢都唔找嘛，而系公认嘅。是不找數的人嚟噶嘛？咁所以今次你話黃洋達對佢嘅指控，即係我擺曬當，你又話你出名啦，咁喂咁理論上應該係要找數嘅噃，係係嘛？錢你又入咗，就開支你又唔俾，咁呢個我有慣例見過嘅嚇、啊，即係我有慣例見過就係即係佢好中意 take 呢啲咁樣嘅 advantage 嘅人，係嘛？嗰陣時候我舉個例子啦，好簡單啫嘛，你印咗本書喺個七一遊行社民連擺檔。咁你用零售价，例如假设啊80蚊本咁，咁你帮我派喺条街度，咪个个都攞㗎啦，当你单张咁攞㗎咋嘛。咁跟住你话帮我听啊，我买咗1000本啦咁样，咁叫我找1080。 口数嚟㗎咋。 喂，咁好大镬㗎啦，喂有多人諗住係捐钱俾我哋㗎咋嘛。 Okay. 系嘛？本来 suppose 当全单咁立。 喂，屌！咁佢最后屘自己如果收咗几本嘅话，又话佢自己买。 喂，系咯。喂，咁阿水知道啊，大哥。喂，嗰阵时候我同事嗱，我呢啲人咧就冇乜所谓嘅。你预住我咧，我就唔会攞嚟讲。不过而家事后，即系你讲开钱嘅就系、是，即系呢啲数啫嘛。喂，嗰阵时候老师咪又攞呢个 example 啊，人民力量当阵时系嘛？你嗰啲书，你又你喺个七一游行度系当派咁，咁啊老师要讲先嘅咁。佢講先，咁我就話俾佢聽，係啊，我哋嗰陣時候都係咁，不過我無謂攞出嚟講嘅，講出嚟即係大人大姐，唉、哎，有得你咯，大哥係咪？你自己唔醜，係咪？咁我就大方嘅另一件事，因為我同事嗰陣時候我好記得就係話，喂，咁呢條數找唔找啊，大佬？咁點搞啊，大哥？係咪？你咁樣派本書，係咪？你又冇話幫我聽，即係呢個係我喂連十蚊都唔翻俾你嗰種啊，大哥。咁你覺得好蝕底㗎嘛，大哥，你喺嗰個攤位度，你明知七一遊行傳單又立書又立，你真係唔係行埋嚟我真係買你本書就擺80蚊嗰種喎、啊。咁你諗下佢嘅人即係點解咁容易一涉及到利益關係涉及到錢銀嘅問題就即刻同人反面啫、第二你嗰個控制欲同埋權力欲係太勁㗎嘛。我最近睇佢一段新聞啦，佢好似有段錄音係 send 俾黃洋達噶嘛？ 啊，呢個時間我覺得好奇怪，即係其實嗱，我係嗱，唔好講佢哋話係咪扯貓尾嘅問題啦，但係我覺得即係 冇貓尾扯。 黃洋阿教主咧就喺段錄音嗰度，佢就講到明咧，我就唔想喺節目講噶啦。咁但係佢唔喺節目講啫。咁但係黃洋達佢自己將呢一段即係錄音佢鋪上網嘅話，佢比起喺節目嗰度講嗰個震撼性更加大㗎嘛，係咪先？即係等於就係其實呢件事上面呢，阿黃洋達係俾佢利用咗嚟增加佢自己嘅曝光率㗎喎、哦，係咪？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呢，佢哋而家兩個人嘅分裂呢，其實啊佢哋即係以前熱普城啲 fans 歸入邊㗎啦，而歸晒邊，當然其中一個大嘅功臣神，最大嘅功臣就係呢一個仇斯達啦。咁佢喺網上面做直播啊，咁又喺不斷咁樣數湊呢一個啊鳩達啊又剩啊。咁而你確實你見到好多指標都顯示緊，即係呢一個熱血公民咧，就或者熱血時報啦，其實嗰個收聽啊，或者嗰個曝光啊，其實都急劇下跌。 江河日下咧， 咁你唔好講 Alexa 啦。Alexa 其實呢個就我都好懷疑嘅，咁啊，因為其實我見過唔知係有兩次咧，都有懸崖式增長同埋懸崖式下跌嘅，咁啊呢啲係即係非常之有造數嘅嫌疑嘅，好有督數嘅嫌疑嘅，咁啊另外一樣嘢就係其實你見到 突然間好 sharp 咁， 係啦， 突然間好 sharp 咁上， 係啦 ，OK， 咁你就算係佢 YouTube 咧，你見到 YouTube 嗰啲啦，係嘛？喂，你 YouTube 嗰啲數啊，佢自己個 official channel， 哇，大佬啊！ 係有九成嘅片都係雙位數字嘅，呢個幾大鑊啊！你話真係？ 咁佢自己搞咗個即係播放嘅即係 video 啦， 係即係佢唔可以好似我哋咁講，我就話喂，我哋大部分啲人已經去咗 YouTube 㗎啦，所以你 Alexa 嗰啲數咧 through 我哋嘅網頁嘅咧就唔能夠作準嘅，咁佢唔係啊嘛，大佬。 咁但係佢喺呢個 live stream 嗰度直播啊嘛，咁但係 live stream 之前嘅數字已經出賣咗佢啦，直播數字係嘛都冇萬幾人，你自己篤到萬幾人，咁然之後俾人哋暴露咗你嘅數字之後，就話自己自己研發一個直播系統啦，係嘛？因為自己唔抵得，自己肉赤嚇、啊，每年交八萬蚊，就俾呢一個人就要人哋隱瞞咗你嘅數字，俾你自己任自己篤數，係嘛？咁你肉赤咯，咁你咪自己搞檔咁嘅嘢咯。咁啊，即係因為其實佢有啲廣告商咧係枕住咁揾佢嘅，咁但係你呢條財路斷埋啦，咁你冇得搞啦。咁但係你客觀上咧，你見到其實嗱。即係呢粵普城分裂咗啦，係咪雙王佢嗰個勢呢係此消彼長緊嘅，咁而係歸咗邊喺鬱敏嗰度。咁你見到你而家 開頭好似話個勢係勾搭嘅。 係咁你而家你鬧你個抄返嗰啲出嚟鬧係鬧乜啫，係數返以前嘅嚟鬧喎。 嗯。 係咪喺度講屎忽數喎，又話所謂恐嚇信啊，又話咩黃賭毒啊嗰啲問題喎，我都費時間，因為嗰啲濕碎到無倫。咁但係喂，你而家你咁樣做，喂你係都係等於幫自己係即係谷高咗嗰個知名度咁啊！你又話呢啲唔重要，咁但係你處理嘅方式係等於係將自己個知名度抬高咗。咁但係咧就當然啦，你話 唔係咁，亦都好難怪，即係你係黃陽達，你嘅節目都冇乜好講㗎啦。即係佢評論時事，大家唔會好認真咁去走去聽下佢噶嘛，係咪？咁啊，唯有就係即係講呢啲咁嘅花邊嘅新聞咯。咁當然你話嗰段嘢嘅內容，我聽完都話呢啲只係黃毓民講得出嘅啫，係嘛？嗱，我收到恐嚇信，因為同 Anthony 反面就係你噶啦。雖然你冇叫人做，我都入你數咁，喂，大佬啊，呢啲系咩邏輯嚟㗎？ 呢啲係即係何志光水準嘅即係老屈嚟嘅。 唔係呢啲係黑社會邏輯。 啊、 我可以簡單咁講就係、是、黑社會先咁講嘅啫。總之我入你數咁樣，係嘛？我唔理究竟你有冇指使，總之就係你㗎啦。咁樣會大哥，所以佢後屘阿黃仁達呢樣嘢，我就讚佢喎，真係、 嗯， 即係佢報警係啱嘅。 嗯。 第二，佢一講錢嘅問題。我都今次亦都撐黃陽達喎，喂，確實佢係咁嘅驚險嘅人嚟，真係唔找數嘅喎，連阿媽過咗身登報紙嗰份悼文都唔俾錢嘅喎，大哥。 哇！呢、這個真 係， 唉， 係咪呢啲係慣性嚟嘅喎。 呢、這個太不孝啦，呢、這個就真 係。咁係咯，大佬，連你阿媽過咗身嗰筆數你都唔找，即係我阿爸80歲大壽，喂嗰餐，喂如果找唔到我都找嘅啦，係咪？如果我阿爸 衰啊嘛，俾人話嘅嘛。 唔係，所以喂，我老實講。呢兩個阿哥真係唔知佢喺度拗緊乜嚟㗎，係 啊， 為乜而拗啊？ 係啊， 即係你正正經經嗱，做翻你自己嘅節目，做翻政治評論，咪做政治評論咯。 啊、 再拗埋一啲虛無縹緲、冇實際效果，亦都係即係太細微細眼嘅嘢。 但我係 難聽啲講、啊，即係唔係侮辱女性， 係、嗯。 嗰啲八婆嘢咁啊，大佬！ 哦，八婆嘢又 八公嘢咁啊，大佬！ 系、 okay. 嘛，即系巴林晒啦，八公咁样两个，有冇搞错啊，大哥？咁大人大仔， 但系点讲？即系你话佢， 喂，以前你讲到自己几威，你两个 吓， 你讲到自己好威噶嘛，号令天下，谁敢不从？ 唉， 系嘛？今时今日讲钱，讲一封不明来历嘅恐吓信，喂，真系好笑啊！老实讲。不，所以兩個問題，佢哋而家爭議緊啦。你頭先喺度 call 咧，不過我都企喺阿達嗰邊喎，調翻轉頭真係。 啊，你而家講得咁親得叫阿達， 係嘛？真係企喺鳩達嗰邊嘅喎。第一，佢嘅錢銀從來都唔乾淨嘅， 係 係嘛？第二就係、是，喂呢啲數點解入人哋身上㗎？你報警啦，老實講，我都係咁講啊。你去報警啦，粉腸，你收恐嚇信。你 send 个 message 俾我托柒咩？我同你反咗面啊，大哥。喂，我只有咁嘅结论嘅啫，系嘛？即系好似佢当年都系咁嘅。喂，求其有个僆仔僆妹写个 Facebook status， 又入我数。我话大佬，我指使佢做噶，总之入你数啦，咁样嗰只啊。佢系习惯咗今日 logic 噶佢。 你讲紧 Fanning 嗰件事啊？ 啊 ，Fanning 固然系其中一个啦、，Penny 姜又系啦，屌大把人咧、啊，嗰阵时候我哋个个都系我嘅人嚟噶，只要以为自己好多马仔咁样，屌大哥， 总之任何一个有批评过佢，对佢有不满嘅话，写个任何一个 Facebook status 就入你数。喂，我大佬，我日日管住啲人哋写咩 Facebook 啊，大哥你真系。 不過嗱，有網友就開始投訴啦。 投訴咩啊？我幫阿鳩達 話，其實真係唔需要花啲時間咧講呢班垃圾。咁但係咁講，即係嗱，大家都要警惕一樣嘢，就係其實嗱，就算佢自己點樣即係即係叫做係講到明啊，又話自己細神劈完一定唔出嚟選啊，呢啲嘢其實講真的你聽過就算啦。嗱，你唔係話政治係老蕭，其實就算係譚博佢都預言佢一定出嚟選，而預言佢出嚟選咧嘅消息咧。其实都唔静止，嗱有啲系估计啦，有啲系对佢个人嘅认识啦。而事实上，我哋近排都收到啲风。 嗯， 我唔知阿土伯你有冇听到啦。我今日即系我去等阿明即系放学嘅时候，我都听到呢啲咁嘅风咧，系不断咁样传出嚟。其实都系， 因为嗱，我收嘅信息咧就系、是、其实阿爷唔系对补选唔紧张， 系 啊两个 negative 即系 positive 啊，即系话佢对今次嘅选举咧个补选咧。 嗯， 系紧张嘅。 嗯， 咁而九龙西无论出边个都好啦，就算你系一致地去撑一个泛民主派候选人，都系大概55%到嘅啫。喺咁嘅情况之下，只要揾一条友出嚟，系拆到6-7% 最少，6-7% 咧，就已经系令到泛民主派嘅候选人咧系非常之危险。 嗯， 系嘛？你谂下，嗱，建制派攞翻45%。唔出奇啊！咁你泛民55%，佢拆你6-7%，咁你就唔见咗6-7%噶啦噃，系咪？喂，如果黄毓民出嚟，点止6-7%啊？10%都有可能啦、啊。如果佢唔同阿达反面嘅话咧，唔同鸠达反面嘅话咧，更加有机会，更好啲添。所以我唔明佢哋个盘算系点噶？如果你谂下计翻条数。再加上喺补选嘅情况之下咧，其实投票率咧就唔系好高嘅。再加上最大机会喺泛民嘅初选里边能够赢到嗰条友，一如我嘅估计咧，就系冯检基。咁啊，大家都唔系好积极噶啦，吹鸡。 嗯， 可以预计啊，就算我哋两个好积极都冇用噶，系咪？大部分嘅泛民主派，好似嗰晚上个礼拜六，我去写文联嘅晚宴嘅时候， 嗯。 个个一路讲紧九龙西，10個有9個都话唔投冯检基噶啦，喺石文田晚宴。 系， 喂，再选一个出嚟，嘿 ，comfortable 啊，拆到票啊，10%-8%，即玩完咯，即玩完噶啦。求其揾一个本土派出嚟，我估计都攞6-7%。如果出到黄毓民嘅话，8-9%有乜出奇？ 嗯， 刚刚好，咁你就数毛啦。而能夠贏翻個位嘅機會係非常非常之低。 嗯， 咁呢一個就老蕭用性格使然，我就從阿爺嘅角度去判斷，就係、是、今次咧，我都收到個信息，我都感覺到咧，佢唔係唔緊張。 嗯， 你唔好以為佢一個位求其其。 因為而家同時間比緊賽啊，就係、是、因為而家係搞緊呢一個叫做係修改議事規則嘅問題啊嘛。 嗯， 咁大家都預期，即係其實而家嘅拉布係可以拖到3月。咁3月嘅时候，即系你补选，咁泛民真系入得翻去嘅话，攞翻个席位咧，咁起码可以讲得切翻去咧，就系猪住呢样嘢。 唔系，仲系一样嘢，你唔好以为即系一句全面管治权系要点样具体落实，你要问呢个问题。 嗯， 全面管治权嘅具体落实嘅方法就系咧，呢啲咁嘅补选都不能够放过。我一定要確保呢個位贏，因為喺我哋嘅角度嚟講，喂，我諗住係借呢個補選對阿爺嘅所謂嘅 DQ 係打佢一巴噶嘛。 嗯， 嗱，今次好啦，如果你泛民主派喺呢個補選裏面其中一個位，起碼我而家講九龍西先啦，係輸俾我嘅話，咁點搞？ 嗯， 你點可以好振振有詞咁話俾人聽？喂，上次嘅 DQ。我哋係有民眾嘅支持，係我哋咧係反對，即係中央政府嘅釋法同埋特區政府嘅濫用司法嘅程序走去 DQ 我哋咧咁樣，係好難振振有詞喎，係咁講嘅喎。如果你真係輸咗嘅話，咁所以你冇話佢今次係唔緊張啊。我從呢個分析已經覺得佢係緊張嘅，就係話俾你聽，我要全面管治啊嘛。我嘅全面管治嘅體現在於我一個都不能夠放過，一個小個位我都不能夠放過。 嗯。 咁好自然可以睇到呢樣嘢。 你嚟緊即係初選呢其實都埋緊尾啦，呢個禮拜就一定埋緊。 所以最近啊蔡子強嗰篇文呢唔係錯得晒 㗎。佢有咩 錯啲人話唔好以為泛民主派嘅補選係一定贏㗎。佢攞港島區為一個重點嘅分析嘛，因為佢泛民主派喺嗰度呢以為係冇乜爭議嘅。你諗住俾返眾志去選。但係眾志呢最多都係攞 10% 或者係 15% 嗰啲基本盤嘅啫。但係從過去港島嘅經驗係要搵一啲社會嘅精英嘅做法呢，其實就反映到呢，包括當時嘅陳太，包括近時嘅余若薇嘅補選。後期啊 ,2016 年嘅補選呢，根據佢嘅數據呢，其實已經係好問水地呢，係低過 50%。咁佢話你出眾志嘅周庭係咪能夠係攞到一啲港島嘅選民，即係希望有精英能夠代表我哋嗰啲選民。 呢個我係 嘅選票 呢，呢個我都有懷疑嘅，因為你上次你如果你論嗰個辯論能力嚟講，羅冠聰都尚且係好過周庭嘅，但係 好多好多。 羅冠聰其實嗰個情況都好 marginal， 而且佢之所以選到，其實你好大程度上都要歸功於阿戴耀廷啦，係嘛，雷動計劃啦。咁究竟佢自己貼票有幾多少？ 葉德嫻咯， 係葉德嫻，即係我正想講葉德嫻啫。咁你其餘你話即係你係咪因為你自決概念咁而即係撐你呢？咁當然即係今年就上 唔係喎，調翻轉頭講喎，你啱講起自決呢樣，如果你越講得多喺港島講自決，啲人仲 challenge 嚟， 係啦，咁你確認書都過唔到添，分鐘 唔好話我唔同意你嘅原則，佢問你點樣落實， 嗯， 你都噏到即係烏哩麻茶啦。我嗰日嚇即係純粹以事論事啫，即係我最對阿周庭都有好感。如果我喺港島嘅話，我一定會投佢票。但我見佢嗰日同阿聰之峰哥同埋佢上寫文年嘅台講嘢咧，係真係肥仔強嘅講法，即係蔡子強嘅講法咧，係有道理。佢就係講好簡短嘅嘢，我聽到少少啫。嗱，第一嗰把聲太雞仔聲。即太細路女嗰把聲，即唔你話如果九龍西又好，新界東呢啲咁嘅選區都即相對係比較基層啲，唔係即一定要選擇一啲精英嘅話咧，喂反而都仲 O K 喎。但係香港島係危險的，所以你話今次嘅補選，我係同意蔡子強嘅講法嘅，大家係要即小心翼翼，真係要認認真真，唔好 take it for granted， 認為呢一次係贏緊。我睇到如果黃老邪出九龍西，你都輸咗八九成。 你講周庭， 你講到周庭，亦都輸咗七八成。你我唔敢話好多，但係起碼輸咗七八成。 你講周庭嘅問題，今日我見到就係留意到 D100 都有啲即係所謂自己有啊，都封 in 咗去嗰邊去講 challenge 周庭嘅問題，都話佢即係佢無論係嗰、那個辯論能力同埋 presentation。其实都是比较自乱啲，咁另外一样嘢就 系 其实 幼乱系咪应该叫做 嗱幼乱，即系幼稚个幼稚啦。 知道你讲乜嘢？ 即系呢、這个嗱，即系咁讲，佢以前之所以其实佢popularity 咁高，咁大家都会觉得就系、是，当佢细路女啦，系嘛，即系都会对佢 打好多 discount， 系啦，都有啲 discount 啦，即系对佢有啲即系 冇咁高要求， 系啦。咁但系你喺同一个 level playing field 上面。即系你同你，尤其系阿叶柳嘅首徒啦，系嘛？ 陈家佩系嘛？ 咁佢为人哋都做咗阿妈，其实都即系讲真。如果你话讲嗰个叫做系形象上面嘅，即系稳实嚟讲咧， 咪所以简单总结咧，我哋第一节差唔多时间啦。一，你今次唔系一个比例代表者，你哋真系一个多数决嘅制度， 系啊。 所以选民嗰个嘅 catch all 啊，我哋叫做。即系你要包揽好多唔同泛民主派嘅支持者，就你个形象啊，就你个包装啊，你个学历啊，你个背景啊，等等嘅嘢咧，系要求高咗嘅。 系，其实系噶， 系咪？因为以前可能你攞7-8% 喺香港岛已经赢到一席，今次唔得嘛。 因为你隻抽啊嘛，隻抽你唔可以完全咧用呢一个叫做即系政治伦理咧，就可以吸到啲即系说服到啲选民嘅。其实 你 catch all 嘅时候，就系、是、要揾啲中间少少嘅人。所以嗰阵时候，点解佢哋要揾余若薇 去補選啦、啊，程介南個位要揾呢一個嘅陳方東新去選呢一個嘅代啊馬力嗰個位， 甚至 其實個道理就係咁啫嘛，佢就要揾一啲雖然表面上佢未係我哋民主派最堅實嘅支持嘅人，或者係最出位嘅人，但係咧佢係能夠 catch all 嘅人。即係就算激進泛民係好唔滿意都好啦，死死地氣最後都係，我都係投佢啦。咁佢就係嘛，但係佢能夠吸到一啲係比較中間遊離嘅選民嘅所謂。咁所以個關鍵點就喺呢一度啦。所以肥仔強嗰篇文，我好細心睇過一次，無論係講港島、九西同埋九東、新東咧，都係有道理嘅。新東嘅道理係在於咩咧？佢咪講阿 Gary 咯，范國威咯，佢話大佬。即係眾所周知，佢同民主黨牙齒恨係幾深㗎啦，係咪？佢同泛民主派嘅關係唔係咁密切㗎嘛？就算我俾你初選贏到，邊個出嚟捧你呢？邊個同你撐場呢？係有疑問㗎噃。阿基如是 ，Gary 如亦然。嗱，呢個係我講事實啫。即係如果我喺新東，我都會投 Gary 嘅；我喺九西，我都會焗住，我都投阿基嘅。有乜辦法啊，大佬？你對抗共產黨嘛，咁有 priority， 但唔係個個好似我咁諗 即係嗰個叫做係有大局思維嘅人咧，唔係咁多嘅。即係有好多選民就真係啊，即係以一種老細自居係嘛？你選票喺我手，我就係老細。我既然係我老細嘅，你梗係要 please 我啦。 你頭髮歪啲，我又唔中意；你塊面肥啲，我又唔中意。 咁樣好，唔係即係有時香港人係好 mean 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唔係個個人都有嗰個種大局思維嘅，即係其實係會含淚投票咁樣。你見到其實舊年呢一個梁天琦嗰個現象就係咁啦，係嘛？ 嗯， 你後生嗰批，即係你新東呢邊， 但你反而有梁天琦現象，我哋先至義無反顧，諗都唔諗 ，unreserved 去支持楊岳橋喎。當日七號仔，我今日都仲記得，我人生從來未換過頭像嘅 Facebook。我第一次为呢个杨岳桥献出即系处男头像，大佬，喂，就系、是、因为梁天琦啊嘛，就 系 因为旺角骚乱啊嘛，喂，你有咁嘅危机感，可能我喺新东我一定会投佢，但系个问题我唔会咁积极嘛，咁但系我预见吓，冯检基又好，范国威又好，甚至乎周庭都好，呢三个最 possible 嘅 candidates， 到今时今日为止，系唔会令到。成個泛民主派、成個非建制派、成個反對派係義無反顧、一往無前，地撐你咯。 係， 我諗唔到咯。 係啦，即係所以我覺得就 係有危機㗎、 我今日同阿 Gary 都傾過偈啦，即係其實都同佢講過一啲，即係研究緊呢個洗底嘅問題。咁點解無端端會講洗底呢我知啦。咁啊，即係我費事講啦咁樣。咁啊，研究呢個洗底嘅問題。咁我覺得即係呢個亦都要係係時候咧都要諗諗。如果你即係要大家都要眾星拱月嘅話，其實唔係話政治係要爭取一啲市民嘅支持，其實你喺泛民之間嘅大和解，你都要付出咁嘅誠意啊。其實係去 佢好難啊。 嚇、 啊，阿基又係阿范國威都係，周庭可能好啲喺呢個問題上 白紙一張噶嘛。 喺成個泛民主派 難係一件事，我覺得當事人要知道嘅。系啦， 咁你冇办法啦，咁你咪跪地起猪乸咯。 系啊，咁一定系噶啦。 我就做唔到啦，我就冇咁样嘅面去做呢样嘢啦，系嘛？ 嗱，咁我哋时间就差唔多啦，咁就嗱，喺剩翻少少时间啦，我哋因为阿明今日出嚟啊嘛，咁阿明即系今日出嚟咧，咁我哋咁我今日有幸啦，咁就即系都系接佢放学啦，咁我哋花我哋第一节里面最后嘅时间播一播佢今日嘅讲话，我哋转头翻嚟， 好。不好意思啊，我因為太耐咧都冇試過企喺咁多人面前講嘢啦，所以如果我嘅腦袋有啲唔係好靈光嘅時候，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因為呢個可能有一個叫坐監症候群，講嘢咧都唔知自己講去邊。不過我第一樣嘢就喺呢一度多謝我嘅屋企人，多謝。每一個嘅屋企人，我都多謝你哋。我喺劉曉波嘅一個佢嘅一個回憶錄，嗰陣時佢俾人拉咗入去坐監喺八九文文之後坐年幾，共產黨叫佢寫悔過書，咁佢好掙扎，佢老豆。去監獄探佢， 佢老豆同佢講：表哥，當你坐緊呢一個有形嘅監獄嘅時候，屋企人就係無形嘅深獄。所以我好多謝呢十六個家庭嘅屋，呢十六個嘅屋企，每一位嘅家人，多謝你哋。第二，我好多謝嘅係一直支援我哋嘅支援組，每一位嘅戰友，民主派嘅議員，我好多謝你哋喺一個咁艱難嘅時間推動我哋同行。我更加唔可以缺少嘅就係多謝喺我哋十六個被拎入去監獄嘅時候，有十幾萬嘅市民上街去支持我哋，我哋好多謝你哋，多謝。第二樣我想講嘅就係我哋咁多個，即係其實呢一個都係幾個月嘅監啫。相比起老實講，相比起最近判刑嘅江天勇律師，即係709嗰啲律師，我哋真係微不足道。但係我想講俾大家聽嘅就係，經歷呢幾個月嘅監禁，我想話俾各位聽嘅就係，共產黨係唔可能透過監禁去消滅我哋嘅意志嘅，我哋嘅意志，我哋對呢個社會追求嘅嘢嘅價值，我哋要民主，我哋要公義，係唔會變嘅，監禁。 係。 所以今日喺呢一度，我都好想鼓勵。鼓勵好多喺灰心嘅香港人，可能佢哋喺過去一段時間都好無力，哇！又國歌法，又一地兩檢，又呢個咩中史科，然後李飛又講埋啲唔知乜咁，即係呢個世界好似好多嘢都好灰暗，自己咧好似無能為力做唔到嘢咁。但係作為一個喺監獄裏面，即係變做少少地坐過三個月嘅人，我希望可以喺呢度鼓勵每一位香港人，我哋要繼續為香港唔公義嘅事情去發聲，我哋唔好成日問得失，我哋問自己係有冇盡力喺呢一個時代，喺每一件唔公義嘅事情上面去出聲，去講我哋自己嘅立場，去捍衛我哋嘅原則，呢個係我認為最重要。我希望可以鼓勵到大家唔好灰心。正如我喺原審嘅時候，我喺陳情嘅時候，我都同屈兆明裁判官講，我話我哋唔驚牢獄之苦，我哋最驚就係鴉雀無聲。因為當我哋每一個香港人都唔夠膽出聲嘅時候，呢個就係證明呢個城市已經死亡啦。但係我都開心，因為今日唔單止有我哋身邊仲有好多嘅市民或者支持者，佢哋都勇於發聲。呢個係我喺監獄裏面睇到嘅，亦都好高興嘅事情。我希望大家可以繼續努力。第三就是我希望各位朋友不要只是將焦點放在我們13+3上面，其實我希望大家都去了解為什麼我們會被人判坐監，背後我們是為了什麼。我們除了我們之外，還有東北的村民或者是橫州的村民，他們現在都是面臨被迫遷的情況。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記他們，繼續為他們發聲，好嗎？我們都在這裡敦促林鄭月娥，他在競選的時候他承諾說會Reconnect， 我希望他立即同東北的村民 或者係橫州嘅村民大啲進行會談、商討同埋停止嘅北遷計劃，係 係 土地屬於人民， 土地屬於人民， 係我民主規 劃，我民主規劃， 反威權， 反威權， 反迫遷， 反迫遷， 反威權， 反威權， 反迫遷， 反迫遷， 無懼政治不屈， 無懼政治不屈， 堅持抗爭到底， 堅持抗爭到底。 司長同埋判我哋坐監嘅三位上訴庭嘅法官，我唔係反華，真係唔係反華，因為如果唔係佢哋，我見唔到原來 我相信 我身邊其他嘅戰友都係，我見唔到原來我哋嘅家人係咁愛護我哋，我亦都未必有機會見到。原來香港人是可以咁堅定的，在困難的時候仍然可以站出來，所以我一定要多謝袁國強，多謝我們的三位法官，是我們不會帶仇恨，仇恨幫助不到我們去改變社會，我認為最重要就是對我們未來的下一代也好，或者我們的社會要有愛，如果是愛土地，愛在土地上面居住的人，我們就會有希望、有信心、有力量。我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